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35集。第二天仍然是个难得的好天气，一干人早饭后拔营，几头牦牛也同行。不过除了孟千姿因为腿伤还没有痊愈全程乘坐之外，其他人都没有那么热衷骑牛，在牛背上晃悠实在谈不上舒服，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乘一段再走一段调剂着来。江练步行的时候，大部分都走在孟千姿身边陪他说话，有几次略一分心步子一慢也会落到后头去。某次无意间抬头发现跟在自己身后的是孟劲松，江练放慢步子等他上来，孟劲松也看到他了，下意识想回避，但前后就这么寥寥几个人也不好装作没发现，只得礼貌地朝江练笑了笑。两个人很客套又不失客气地寒暄了两句关于天气、装备、牦牛的负重以及西宁那头正筹备着的段太婆的葬礼，末了实在没得可聊了，江练才生硬转入正题。 哎，待会儿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啊？ 啊，你说。 这一趟我跟千姿说好了，进洞之后他只走到第一扇门那儿，再往后他就不下了，我和神棍下。 江练看向不远处的孟千姿，最初的设想里孟千姿是连长口都不该进的，早起再合计时发觉有一个大问题，下到那个石台有个必经的程序叫山鬼叩门。江练和神棍之前到达石台是误入冰血管滑下去的，后来由江雀桥引路牵绳攀爬借冰尸而上，完全略过了这道程序，所以对山鬼叩门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，只知道要下去很深，于是想当然地觉得只要绳子带得够长，坠绳下去也是可行的。但孟千姿想到了一件事儿：山腹内有石虫子到处游走，没错，他的确不会攻击神棍，但是你们谁也不会沿路布置避山兽，坠绳下去之后万一他在上头把绳子咬断呢？这下棘手，冰血管不能再考虑，里头如蛛网乱布，再滑一次不可能是之前的路径，更何况再多借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再滑了。所以思来想去，不管是选择放绳还是下九阶都离不了孟千姿，神棍体内可能是有那么一丁点山鬼血脉，但你让他现学继而操作这么高深的符术有点难，所以还是给孟千姿放了行，他可以进入山场帮忙山鬼叩门，但他身上另牵系绳，这样那道绳桥急坠之后他可以挂吊在山壁上进而退入山场，神棍这头结束之后从下往上打信号弹，一般信号弹的发射高度在200-300米左右，山鬼用的信号枪要更牛一些，而且亮度更大，上头应该可以看得到，届时孟千姿就可以安排坠绳而下了，又或者等到绳梯复位他再带人下九阶也行，那时候凤麟龙骨早已焚尽，天梯也关了，再登石台应该不会有风险，大家汇合之后再一起从门左巡守那条密道出去。整个步骤孟劲松也有耳闻，他点了点头， 我知道，我们会和千姿一起待在山场里等你们的通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江练斟酌着话应该怎么讲，想来想去还是从那个螳螂人切入比较方便。 你还记得三江源事件的那份调查资料，那个螳螂人写过一句诅咒千姿的话吗？ 当然记得，那份调查资料我也看过， 天梯就在我和神棍要去的石台那儿，现在有一些迹象让我们觉得螳螂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，所以要求千姿尽量远离那一处，直到我和神棍确认没问题。 你是怕他会忍不住下去，所以想让我来适时阻止？ 是这意思。 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，千姿知道事关性命，应该不会乱来。但如果你和神棍在下头有生命危险，估计我想拦也是拦不住的。 就是缝个箱子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。 到达长口时已经是日暮时分，长口处有大小石块堆叠，这是山鬼上次离开时为防人畜误入给堵上的。孟劲松安排几个山户将石块移开，一行人打着手电射灯鱼贯而入。长道内黑漆漆的，但因为是第二次入山长，大家的心情倒没有那么紧张。有两个山户还小声打趣那个帮忙拎箱的，说他周身笼罩着七彩运光，跟身上背着彩虹似的。往深处走了有200多米左右，路断了，再进一步就是虚空悬崖，几道雪亮的手电光柱齐齐射向前方略低处，那儿就是泥鳅会形容过的山的内核，由9道山肠盘缠扭结而成，阴森扭曲，果包巨大。神棍深吸了一口气，示意那个拎箱的山户把包放下，取出箱子之后，他双手捧端，又上前一步，站到了断口边沿。孟千姿看神棍站得颤巍巍那样，气都有点喘不上来了，正想吩咐人从旁抓住神棍衣角，以防他掉下去，忽然听到山河深处传来沉闷的声响，如同雷声滚滚。再然后，山河开始慢慢的蠕动，能看到一根根山肠像有生命的软体般慢慢探头抽展，半空扭曲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孟千姿甚至觉得这不是什么山肠，就是巨兽，实质的巨兽。没人出声，这么多人喘息声似乎同时屏住了，看那条条山肠四下延伸去对接断口。有人从旁握住孟千姿的手，孟千姿笑，他不用转头看也知道是江恋。他的手干燥也温暖，因着受过伤的关系掌面有些粗，但是孟千姿喜欢拿自己逆滑的长辈去蹭他的掌心。 这么大场面也是八辈子都见不上一回，人得知足常乐，别得陇望蜀。 又瞎敲打我。 孟千姿没好气，想抽手出来，江恋手上一紧，孟千姿抽了几次都没抽出，于是由得他握着了。山肠接起之后，一干人重又前行。这路跟之前进来时又不一样了，好在距离能门内见门的晨昏相隔时还早，多的是时间摸绕找寻。孟千姿还不止一次看到了感光笔的流书，有孟劲松留下的记号，也有史小海画的笨拙简笔画。兜兜绕绕约摸是在夜半时分，终于找到了段太婆刻过字的那第一道门。这个时候体力修复最重要，除了留人值守外，其他人一律休息等待天亮。山肠内其实没有时间可看，但孟千姿总像听到了分秒滴答的流逝声。突然间他就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江恋交代，哪怕是曾经交代过的。他依偎在江恋身边，鱼鱼低语着， 要小心一点啊，我总觉得水晶里的那些他们不会这么坐以待毙的。 哼，咱们不是讨论过吗，他们估计也没什么招了。 那不一样，上次咱们确实进来了，但咱们没放山胆，所谓穷途必现，上次没穷途啊，他也分不着跟你拼命，这次是见真章了。 我会小心的，特别小心。 这保证没用，孟千姿之前也没发现自己居然有那么多担心。 都说按照比率水鬼被转化成的怪物有5-6个，到底是5个还是6个呢？我们对付得了5个，万一有第6个呢？你如果感觉不对，你一定要相信感觉，理智是用来做事的，直觉是拿来救命的，尤其是在这危险的地方，一定要相信感觉。做不成就算了，该撤就撤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 千姿，你将来老了一定是一个很唠叨的老太太， 儿子孙子都被你烦得堵耳朵， 只有你的老伴儿啊喜欢听你说话。 居然还对他，孟千姿没好气，想回怼，想瞪眼，想凶他，但最后只是低头窝进他怀里，拿手紧揪住江恋的衣角，好像揪住那一小幅布就能把这人紧紧攥在掌心一样。他就揪着那衣角睡着了，做了个梦，但梦里什么都没有，一片空空茫茫，像大风刮进留千万里荒芜，只能拿脚去走，去丈量，一走就是一世，一丈量就是一生。 就是那个门， 门 门 是之前说的那个门， 是之前说的 那个门出来了， 门那个门出来了，那个门出来了。 孟千姿被惊醒了，醒时听到不止一个声音在边上嚷嚷，听意思是门出来了，该做事儿了。孟千姿赶紧起身，他看到神棍刚往腰上绑好喷火器，又去背那个装箱的背包，背包被箱子撑出了四角，不像包了，更像箱子的软壳。 神棍，你最初看到箱子说觉得压抑，喘不过气来，太沉重了，就是因为预感到它会让你烂了肚腹吗？ 啊？ 孟千姿没再重复发问，他已经转过身帮江恋锁缚装备了。神棍怔了好一会儿， 是啊，最初靠近箱子的时候感觉那么不舒服，甚至要远远挪开了坐，是因为这个吗？好像是，但又好像不是。真的亲眼看到腹部开始腐烂的时候，我心情还挺平静，只慌乱了一下，既不沉重也不压抑，说不清楚，有点怪怪的。 一切都如同计划的那样，江恋和神棍顺利下了九阶。顺利归顺利，罪可一点儿也没少受。江恋滚下绳桥，滚落在石台上，眼前发虚，脑子发胀。 蚩尤方的人大概很喜欢坐跳楼机，从山长到石台就不能修个楼梯？ 耳畔传来神棍哼哼唧唧的声音，江恋在一片浓重的重影和模糊中去扫视石台上的一切，没变，还是那样，被萧泽的近乎破败的冰龙团成一堆的青铜锁链，还有散落一地的龙骨。据说龙性极傲，绝不曝尸荒野，龙骨摊放于地只一炷香的功夫，玉石没于石，玉土没于土。幸亏这儿不是荒野，而是山体中央，昆仑腹心，上有顶盖，下有城台，说是营造良好的龙种也不为过了。江恋歇过了气，这才撑地坐起，将散落的龙骨拢到一起。边上的神棍也坐起身，先取出箱子，又拆开包裹凤凰翎的气泡膜。凤凰翎不愧是神鸟之羽，原先是被压覆着的，一经拆开，片片翎羽悬浮于半空，很快达成动态的平衡，悠悠流转，光环之外带淡金色晕环。他最后拿出来的是山胆，江恋还以为山胆一出，水晶即告消亡，如在湘西对付洞神时有那样大的动静。转念一想，那次大动静是因为有白水霄，如果只是洞神，山胆制水晶的过程，那就应该是转瞬即逝，无声无息的。 就这样就行了？ 哎呦，我小恋恋，你是不是傻？这里飘逸地窟还远着呢，上回洞神感应到山胆，那也是因为山胆靠近了，就跟枪似的，你得在射程之内开枪才行啊。 怎么靠近啊？拿绳子绑了送下去还是扔下去？ 啊，都不是。 江恋往石台上的那个洞口处看了看，神棍走到洞口边沿，蹲下身子，拖住山胆的那只手慢慢翻下。江恋想说，这还不是扔下去吗？话未出口就知道不是了。那山胆似乎有粘性，牢牢粘附于神棍掌心，但胆身之上渐渐有一滴往下悬垂， 悬线呈温润莹白不断往下延伸，只那一根但如履不绝，似针下探，直直往那无尽深处而去。渐渐的，神棍掌心处的山胆就变小了。江恋看得一颗心猛跳，一会儿去看那根下垂的目光再也追溯不到的山胆线，一会儿又去看神棍倒伏的掌心掂量着那山胆还剩下多少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又一次探头下看时，忽然觉得如同有看不见的波过路，大脑如被冲撞，突然一突，紧接着下方深处有悠悠莹亮，正以极快的速度往上升起。 那是什么东西？山胆吗？被反弹回来了？ 也不像啊，江恋好生纳闷，凝神去看，那幽光越来越近，他心头的不祥意味也就越来越深。下一刻，幽光已经映入他的眸底，江恋脑子里轰的一炸，一把推开神棍，吼了句：“ 息壤！” 神棍跌坐在地，急抬眼时，只看到一道莹亮攘柱瞬间穿过那洞口，如涨势不绝的树，速度奇快，直直向着上方去了。江恋口唇发干，说话时声音都不像自己的了。 他怎么还往上头去？ 孟千姿叩门之后，送走了江恋和神棍，就被孟劲松和一干山户拿预先设好的祭绳给牵引了回来。回到那扇门之后，他和孟劲松他们便待在山场里等，聊天，检查装备，偶尔也起身走动。有两个山户无聊，拿石子当棋，就地拉开了沙发。孟千姿没心思去看棋，和孟劲松的聊天也有点心不在焉。他在心里头念数计时，数过头了，又从零开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个靠近门边的山户突然移了一句，拿手指向下方。 那里有亮，又不像信号弹，那是什么？ 有亮，又不是信号弹，难道是出状况了？ 孟千姿赶紧起身，连手杖都不拄了，步态略显滑稽地冲到了门侧。是有光，阴线的幽光自下而上来势极快，起初只是一根，近前时突然裂分开来，也不知道是裂了八道还是九道，如妖藤鬼索，似长爪缠丝，其中一根的端头就正向着这扇门内。孟千姿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感谢姑婆的教诲和特训，这种时候她的声音都还是平静的。 拿喷火器，是息壤上来了。 眼见那根息壤长索就要窜入门内，孟劲松提起喷火器，一个用力轻喷。水鬼的经验还是有用的，息壤的确怕火，火头未至，他已经瞬间转向缩了回去。这门洞不大，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夫当关，一两个人就能守住。孟千姿急凑上去看，那一根是没有再来了，但是其他的那些还在窜向各个方向。手电的打光不够远，看不到他们那么拼命疯长，究竟是为了窜向哪儿？孟千姿心跳如鼓，也不知道江恋和神棍他们怎么样了，但这种时候再担心也没用，鞭长莫及，只能各守各的地头。他马上吩咐剩下的人 分两个人把后腿也守住，一有不对马上 话还没说完，身子忽然猛地晃了一下，脑袋差点撞上了对面的山壁。孟千姿的第一反应就是抬手抵住山石，稳住身子，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他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晃，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打了个趔趄，一股寒气袭上心头。 难道是山城又要动了？ 快接绳子！ 这趟来的人上一趟逃出山城时都当过蜈蚣人，经历过崖上崖下拔河的凶险，做这种事儿已经是驾轻就熟了。一根长绳很快递出，一个在身上缚结完毕，立马传递给下一个。正结得紧张，上方不远处传来让人心生不祥的石块折裂声。什么情况？周围立马静了下来，只斜打的光一道一道，或照着山壁，或拢着一张张煞白的眼神惊惧不定的脸。孟千姿注意到，他们所在的这条通道好像有些倾斜。崩裂的断折声更大了，门外的虚空中簌簌落下蓬蓬的浮尘。孟千姿一下子反应过来， 白蛇山城，这熙攘风掌而上，如触手般探入不同的城道，是要白蛇山城。 不知道江恋和神棍在下头做了什么，那些他们已经狗急跳墙了。山长中空又盘缠绞结在一起，熙攘探入长道，只要用力攀住山长的通长处往下拽拉，山长很可能就会断断砸落。这是宁可同归于尽了，你要我死我也不让你活，或者我死之前能先把你给搞死，我也就不用死了。所以他们能一夫当关，拿喷火器往外驱赶熙攘也没用。山长的工程是个整体，别处的部分抽离很可能会产生连带效应，使得他们这一处也往下砸落，而且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躲，任何一个部分都有塌垮的可能。又是一声断折声响，一干人身处的长道陡然一清，孟千姿脑子一空，直觉这下是坠落无疑了。哪知像是在和他开玩笑，惊慌的惊叫声中，那山长倾斜了约莫30度，又颤巍巍地顿住了。能不能真正顿住，全看接下来的运气。孟千姿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 快找找有没有突出的山石，或者可以插刀借力的山缝，用尽各种办法，一定要把我们跟这根山长粘在一起， 这样或许还能有那么一丁点活命的希望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